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蔡志勇的精彩故事。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成为项目总工程师，专业能力在业内堪称大咖。他拥有数十项技术专利，也集无数荣誉于一身。他曾参与国内首台直径 10.22 米大盾构机施工技术研究，并与团队一起捧回第四届全国职工优秀创新成果奖，并连续5年获得首都职工自主创新成果奖。在地铁3号线03标段，他和他的团队在北京地铁施工中首次应用了盾构机分体侧向始发这项环境友好型创新技术，避免因地铁施工造成的大范围拆迁和交通导改。同时在管理中，他还广泛应用了 BIM、 3D 打印、 VR、 智慧工地系统、红外报警系统等创新技术，大大提高了项目管理的智能化、信息化、科学化水平。对于未来，正如他自己所说，花开未全，月未圆，在技术攻关和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他将永不止步，奋力向前。本期人物空间，请听蔡志勇讲述他的精彩故事。好的，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小蔡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的故事。现在呢，小蔡是咱们正在施工的地铁3号线3标项目的总工程师，29岁，可以说是年轻有为。当然了，总工程师咱们说了，这个在工程上你除了去设计图纸是吧，把控技术以外，你还得天天跑工地，对吧？ 对， 工地上的事儿是事无巨细，我觉得可能都会时时刻刻的涉及到技术那个一些问题。 对对对、 哎、 技术要牵头嘛。 对、 嗯、 人家这个有了什么事儿先得找哎呀蔡总工、 嗯、 您看看这个咱们怎么办呀、啊、 对， 得找你拿主意， 嗯， 对吧？所以那就意味着你和别的工程人员还不一样，人家可能这个一周工作5天或者6天，他还有一个完整的休息日。那你的这个休息日是什么时候有吗？ 很少很少 很少、啊、 对， 因为工程它是一天都不停的、 对，因为我统计过这个、我在17年这个一年，就是让我们办公室来统计一下我的考勤，我记着是工作了351天， 是吧？一年一共365天、工作了351天，等于休了14天，是吧？ 基本上是一个月合不到一天。 对，所以说不客气的话啊，小蔡，你说你30岁的时候，我有点惊讶。 嗯 啊，虽然你的脸还是很嫩很嫩的、 哎，好，谢谢您，先生。 我觉得你这个作风啊，这个沉稳的劲儿啊，就是跟我应该差不多同龄人的那种感觉。常年的这种工作，是不是也会造就你的性格上？ 对， 你必须稳得住。 对，我这个工作要求我要是严谨认真， 对，肩上的担子很重、 很重，对， 压力也很大， 对对对。 而且你不是说我修着这一个工程，哎呀，我就可以了，就完事儿了，叫功成名就，我就歇着了，不是。 对， 你看你从毕业到现在，你这一共几个工程？ 4个了， 4个、八号线完了是14号， 是 啊，16号，是吧？现在3号， 那未来可能还会继续。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当初的选择呀有点太沉重？ 有后悔的时候 啊、 后悔在哪儿呢？可能就是啊，选择这个行业之后啊，真是和同龄人或者说这个行业以外的这些叫年轻人吧、可能真是有一些差距，从生活习惯呀、这个包括日常的一些业余生活吧，这种都是有一些差距的。 对， 嗯， 所以就是它有取有舍，就是你舍了很多的东西，但是相对来讲，我觉得得到的也是非常丰富的啊。首先说这个严谨的这个性格，是吧？这种工作的态度，一丝不苟啊，什么东西都不能让他这个缺了，或者说、 追求完美 啊，你追求完美。你比如上一期节目中啊，我们曾经讲过，小泰现在会到这个北京交通大学去讲课啊，小泰也讲了一部分啊。然后节目上期结束的时候，他就特意的跟我说，我那个讲课还有其他的内容呢，我就没说完。这个就特别严谨啊，他的都得把它讲全了。那给你个机会啊，就是你除了去比如说带着学生去实习以外，还有没有是就是在学校里课堂上给大家讲课的这种？ 有这个经历 啊、 这个经历也很难忘啊。这个机会啊是源自教授，那个老师他是因为做了一个手术啊，那段时间是不太方便上课嘛，让我帮忙给替一节课。那次也是去交通大学嘛，第一次站在这个三尺讲台上，也是最开始有一些紧张吧， 对， 就是准备阶段啊，我就怕讲不好啊，误人子弟啊，什么这些。后来呢，站上讲台之后，果然不紧张了，啊，但是也有一些压力，因为就是台下啊坐着这些学生是就是这个专业的研究生啊，还有博士生啊、这些啊，对，然后我呢学历没有他们高，有一些压力，然后但是讲的过程还是怎么说，我自己比较满意的，因为当时是全过程嘛，我看他们的这个眼神呀，包括听课的这个认真程度啊，包括给我的反馈啊等等这些，我觉得还是很认真很认真很用心去听的，包括会记一些笔记，那我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 对， 要有这种授课的环节，我基本上就是认真的听就已经很厉害了，不会去主动的去记一些笔记啊等等这些， 就说明你讲的这些内容学生们认为很有用。 对对对， 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因为课后啊就是有一些这个虽然是他们是学生们，但是有一些是我的朋友同龄人嘛，他们就是课后跟我聊说，你有几个这个博士粉丝了。这个 没错、这个所以说你这个这么多年的实践下来积累的经验还是非常宝贵的。 对，非常非常宝贵。 对，所以咱们的其实这个尤其是你这个一系列的这种专业，他特别需要这样的知识给大家。以后再有机会还让你上大学讲台上去讲课去，你是不是还会去？ 前一段时间啊，就是交大的本科答辩也邀请我去做这个答辩那个老师嘛。这有一个小插曲啊，一会儿可以聊聊。当时就说嘛，说等到今年的大概九月份吧，再邀请我再去讲一节课。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不但自己有了这种成果，还要分享给大家， 对， 再传授给年轻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咱就说说你的成果吧。其实小泰这么多年，他刚才咱们说了，牺牲了很多，但是同样获得了很多啊。 是，收获了 很多很多的研究的专利。是吧？ 对， 专利是谁？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研究出来一个技术或者一个项目，那么申请专利得到批准以后，它就只属于你一个人。 属于所有的发明人， 你们这个发明团队， 对，发明人，对，这个是专利的一个效力。 这家伙2016年的这个三号线项目，就是你进来以后到现在，我看这个有相关的这个报道里说你申请了32个专利。 对， 对， 是吧？这个是都是以团队的名义，还是 以团队 的名义？ 主要工作是由我来做， 你来做这个工作，然后带着这些技术人员一起去做这个事情，最后拿下这一个专利。那么这个专利的概念和我们平常理解那个专利的概念有什么不同吗？你比如说平常我们知道，假如你有一个专利技术，是吧，你可以把它卖给那个生产的厂家，然后你就可以还能有一个利润的这个分红，然后能挣好多好多钱。你这个专利也是这个概念吗？ 专利是一样的，是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就是我们公司的专利基本上是用于这种成果类的。 啊，他不会去拿这些专利去换钱啊， 就是公司独有的。 嗯，对对对， 那你呢？实际上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还是挣你的工资。 是的呀，对， 不会因为有了这么多个专利而你就成了一个财富大王 啊？那倒没有。 这些技术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怎么这么多呀？是你就是坐那儿一高兴就想出来了，还是说在实际工作当中有了需要你才去攻克这个难关去研究它呢？ 嗯，这个是都有的。 哦， 嗯，专利本身从这个专利申请， 嗯， 在之前的一部分工作叫专利发掘。 哦， 这个工作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专利领域来说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一个工作，要有这样的一个叫意识还有眼光， 哦， 去把一些专利能够发掘出来。 嗯， 但是我们呢也有一些是说实际工程建设过程中实施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嘛， 嗯， 很多需要一些新的技术新的装置就是还有设备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东西， 嗯， 啊才能去克服去解决这样的这个问题嘛，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个是本身说问题解决了，另外说我把这个东西提炼出来申请专利， 哦， 啊 对，因为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遇到的问题可能会很具体， 嗯， 啊， 对， 你咱们就说我这外行啊，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哈， 嗯， 说这个地方要拐个弯， 嗯， 这个弯怎么拐啊，这个如果用现有的设备的话拐不过去是吧，我就想办法研究一个东西怎么能让这个弯拐过去， 嗯，对， 哎，研究出来以后这个东西应用上了， 嗯， 那个工程的问题解决了， 对， 同时也可以申请一个专利， 对对 对, 对 吧， 嗯 啊，因为可能一般朋友会理解哈，说你缺了什么东西了，缺了设备你去买不就完了吗， 嗯， 但是可能一时半会儿有时候 对市场上是没有的 啊， 嗯， 对， 我们得需要通过自己的这个想法去 去 设计去实施去制造， 这就是你总工程师带着各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 嗯， 要解决的问题， 嗯， 就算说你买，你有时候你买，你可能买这东西是人家外国的别的公司的专利， 对对对， 那你也买不着哈，啊，也还得花好多钱，这个成本啊什么之类的很复杂， 对对 对, 对，嗯， 所以必须要就是自己动手， 嗯， 啊，这个拿这个过去的这个口号来讲叫自力更生， 嗯 啊，奋发图强， 对， 所以他们是非常的这个注重这个研究的， 嗯， 所以在这个这么多的工程当中这么多年了哈， 嗯， 你有遇到的就是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感觉很多问题都很困难啊啊，然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吧，这种， 嗯，印象最深的， 嗯，最深的就是在我刚毕业， 嗯 啊之后没多长时间，就相当于刚参加工作那段时间吧， 嗯， 嗯，然后跟我们的那个团队项目一起做这个十四号线工程嘛， 嗯 嗯，那个工程呢采用的这个盾构设备呢，盾构机是当时也是现在啊， 嗯， 就是北京市采用的这个直径最大的涂鸦平衡盾构机， 嗯 啊，然后它是相当于直径超过十米了嘛， 十米， 对，到现在为止也是北京市采用最大直径的涂鸦平衡盾构机在地铁领域， 嗯， 当时是这个技术相当于是首次嘛，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嗯 啊，前一段时间看一本书啊叫从零到一， 哎 哎，那个书就是给我的启迪也是这样的，就是从一个没有技术空白这么一个情况到要把它去实施到就是要用它进行施工啊， 嗯， 要把它付诸于实践这么一个过程， 对， 这个过程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困难的， 哎， 在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技术团队里边呢，我是就是应该是六个人左右吧， 嗯， 我是年龄 最小的， 对， 嗯， 那个时候天天就是每天都需要解决这个些问题， 嗯 啊，去克服这些技术上的难点，每天夜里都要去，因为白天有正常的工作开会， 对， 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嘛，夜里边我们去开会讨论，一般都是晚上吃完饭开始开会讨论这些技术问题， 嗯， 大家一起商量脑风暴啊等等这些，嗯，为什么印象深呢？因为那段时间不光是说我学了收获了很多东西， 嗯， 然后那段时间我觉得很苦嘛， 对， 基本上是没有在凌晨两点前散过会的， 嗯， 基本上都是凌晨三四点以后才散会，很多的时候也都是说通宵了， 对， 然后洗把脸吃个早饭继续工作， 继续 啊，再把这个会议内容投入到现场中去解决这些问题去。 是， 嗯， 你那个时候是技术部长是吧？ 相当于刚毕业是技术员， 技术员， 嗯， 是在最前线，最前线， 对 吧？ 对对对。现在也是最前线， 那个时候你比如说就是打个比方说吧， 嗯嗯， 啊，给了你一架飞机超豪华波音787，你会开吗？你怎么能让它飞起来？ 你们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 对， 对吧， 很多技术细节。 咱们你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咱学开车啊，咱可以去驾校啊，这个师傅教给你啊，怎么往前走，哎，怎么转向啊，怎么掉头啊，怎么停车倒库啊，就是说学完了一系列了回来，哎，我买一辆车我开着上路了。你们那顿狗机有学校吗？ 没有 没有， 对， 是吧，机器是来了啊， 对， 甭管是进口也好还是说咱们制造也好，机器来了给你了，好，你要把它开动起来， 对， 要让它施工， 对， 哎，这些学习都得从零开始， 对，因为它是新设备嘛， 对， 就是 新设备， 我们以前常规就是地铁里边施工啊，区间呀、这个常规的盾构设备都是管片，就是咱们隧道外径是六米，内径是5.4米，在那个阶段是这样的一个常规的工法， 这个 相当于盾构设备是，对，盾构设备才是六米多嘛， 对， 啊，然后现在是直接是啊，当时我们是一下直接到10米， 是， 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量变， 是， 它是由量变引发了一个质变， 对，可能大家想的很简单，你就一个电门，它运行了不就完了吗？其实这里边有好多特复杂的事儿，你怎么把控它的前进的这个方向，是吧？你怎么去躲开那么复杂的这个地下的设施，是吧？你万一遇到那个有水或者说有石头特别硬的地方怎么办？ 对， 这个里边事儿多了。 对对对， 遇到一个事儿的时候，你就得想一个办法。又遇到一个事儿的时候，就可以想一个办法。咱们32个专利，可不可以理解为你在施工当中遇到的问题？可能远远不止32 个，对对对，比这要多， 没错，这是申请了专利的这一部分，一个简单的一个盾构机，它这里边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需要你来去处理，当然了，这个除了专利以外呢，就是咱们的荣誉也随之而来， 对， 小蔡的这个荣誉榜啊，我手里有一个资料A4 纸，我打印了3页啊，我就不一一的念了，太多了，实际上，对吧？你觉得这些奖励里边，你最看重的，你认为最有价值的，或者说一个两个，你觉得哪些奖励你认为是最有价值的？ 这个荣誉这块啊，就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个，一个是第4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奖， 哦，这是哪一年？ 这个奖项是在2012年申请的，2013年颁发的 啊，2013年颁发的。 因为他给我印象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由这个中华全国总工会，科技部，还有工信部，还有人社部这个4个这个部门联合颁发的，这个奖的含金量很高，这个奖是他的一个含金量啊，但是还有一个侧面能反映他的一个价值是，这个奖是。当时那一届这个奖里边唯一一个这个施工、就是工程建设企业获奖的，就是一个工程建设类获奖项目，我们是就是唯一的一个。当时是印象深，是因为什么呀？就是我作为这个奖项的申报团队嘛，我来就是来主笔申报这个奖项，当时时间很短很短，我记得特别清楚，是7月19号要交，但是我7月17号 U 盘突然坏了， 哎呦我的天， 哎呀，又就是很着急嘛，那个时候，给我印象比较深， 好多都是电影里的情节， 对对对， 会发生， 对对对， U 盘突然间坏了， 但是最后还是把它拿下来， 成功申报了， 那是一个什么技术呢？ 就是关于咱们之前聊过的那个10.2米土压平衡盾构施工技术， 就整个它的施工的一套技术， 对，一个综合， 不是一个单独的，是一个综合体。那么这个技术获奖，也就意味着就这套技术成熟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就证明我们掌握了它的这些核心的这个技术点。 那将来如果再有这样的设备。你们可以不可以就作为第一代的这个老师，去来传授给新的这个要上这个设备的这些职工了？ 这一块就是我们企业啊，就是前一段时间也是就是新机场线建设 啊， 新机场线采用的是就是直径9米的这个盾构设备， 差不多 啊，比这个稍微小一些，但是相当于也是大直径盾构了。 对， 这样，然后我们企业因为有这个10米直径盾构作为一个技术的一个基础。我们推这个新机场线的这个区间的时候，是全线第一个贯通的，相当于质量啊、技术啊等等这些是最好的。 对，所以这就是它起到的作用，啊，它不会给你带来金钱啊，当然可以带来荣誉，但是最大的价值就是可以带来效益，就是带来这个施工的这种这个效益效率。 提高了。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你们的研究的价值所在吧。 嗯 嗯，另外在这个社会工作方面，包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去做一些这个宣传工作吧，应该是， 嗯 啊，包括说到大学里讲课啊， 嗯， 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宣传工作， 嗯，对， 啊，这一方面呢也是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吧，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嗯， 2018年又有一个叫做，这应该最新了吧， 嗯， 这个叫2018年度全国市政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先进质量管理小组1项。 嗯， 这是管理工作方面取得的成果。 这个是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对，我们就是在今年一年， 嗯， 啊，就是由我来主导了4个。 哦， 我们这叫 QC 嘛， QC, 质量管理吧。 啊，哦，质量管理， 嗯。对，然后我们做了4个 QC 课题。 哦， 啊，就是我来主导做了这个4个 QC 课题，然后分别在北京市有2个协会，一个是建筑业联合会，还有市政协会，啊，发布了这个 QC 课题，全部得了一个一等奖。 嗯， 然后还有就是推广到全国市政协会，还有就是中师企协等等这些，相当于这一年度我们4个 QC 成果不光全获奖了，然后累计获得了13个这个北京市级还有全国级的奖项。 嗯，这个管理和技术，乍一看好像它是那这两码事啊，管理是建立各种制度， 嗯， 是吧，这个操作规程， 嗯， 它和技术是相关的吗？ 就是相当于各个业务领域都需要有管理的， 嗯，哦， 也需要有技术管理，也需要有质量管理， 嗯， 还有项目管理等等这些啊，嗯，这些我呢虽然是说叫项目总工程师，但是其他一些工作都会涉及，包括项目的这个人员管理啊，嗯，等等这些也都会涉及。 所以说这个就是必须得是同步的啊， 嗯， 同步成长。你光有了这个技术了是吧，有了， 嗯， 首先有了设备高科技， 嗯， 然后呢会使用设备， 对， 哎，这是咱们的操作技术。 嗯， 有了操作技术呢你还得有管理跟上， 嗯， 有一个操作规范， 对， 是吧，这样才能够让它发挥最好的这个效率， 嗯， 发挥最大的作用啊，这个相辅相成啊， 对对， 全都得奖，全面开花。另外在个人荣誉方面啊， 嗯， 2018年度的这个叫做公司第6届十佳青年啊， 哦， 这个第5届、第6届， 哦， 还有什么十大标兵啊等等， 哦， 这些荣誉是纷至沓来。 嗯， 我觉得这是对你工作的一种承认和肯定。 对对对， 嗯，那肯定也会作为一种动力吧。啊， 对， 敦促 对自己的一个激励， 继续去，嗯，继续前进。啊，你现在，我觉得你都到了一巅峰状态了啊。 不是不是，这个 啊这么多的，我觉得还能进步吗？你还有这种想法吗？有规划吗？有计划吗？你30岁以后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其实刚才聊到这个巅峰状态， 嗯， 我觉得我就是这个行业就是越学习越发现这里边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 哦， 需要去掌握。 嗯 嗯，我就觉得这个我虽然盾构这块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哦， 将来还要更深入的了解呀等等这些，包括其他功法这一块， 嗯， 啊，这个学海无涯嘛，这种，哦， 你是这么想的 啊？ 哎呀，你真的是汗颜呀！ 一个座右铭， 嗯， 叫“花未全开，月未圆”，啊，始终是相当于提醒自己吧，就是要一定要保持一个就是谦虚谨慎的一个态度去学。另外，我对这个相当于工程技术这方面的这个学习啊，还是自己从内心这块还有一个渴望， 嗯， 还是就是很喜欢去接触这些东西的。 嗯，还会继续学习，还会去这个继续为大学里去讲课啊等等等等吧， 嗯。 你这个应该是在第一个10年里到现在，从参加工作到现在是还没满10年吧。 嗯，没满。 没满10年， 嗯。 第一个10年里你已经走到了这样的高度，那么在下一个10年啊，因为我们工作最起码也得工作3个10年吧。 嗯，对， 是吧， 啊，对， 哎，那未来我们是不是就是在第2个10年或者第3个10年里有可能就会在什么更高级的这个科研院所呀，或者说是在这个在见到你的时候可能会有就是全国知名啊世界知名这样的专家的头衔戴在你的头上了。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夸张，我觉得 谢谢您吉言， 是我们非常期待的，嗯，应该也是你自己特别期待的。 对，我也希望我能成为那样的这个知名专家， 行业里的这个